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今天我们将分享到的经典名曲有叶一茜演唱的《知道不知道》。 那天的雨是否都意料到， 韩红让爱做主， 让爱做主， 让爱做主， 只为最初的坚强。 王铮，我们都是好孩子， 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。 想安娜， 安娜，每次我都会这样呼唤你。 Twins， 八十块环游世界， 八十块买到水钻。 林志炫，敌人， 敌人帮助到冰界。 侃侃，滴答， 滴答铃答铃答铃答。 刀郎，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 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 许巍，晴朗， 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 周华健演唱的《全世界的爱》。 期待找到真爱。 林俊杰，曹操。黄小琥演唱的《热情的沙漠》。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 更多的精彩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来听叶一茜的老歌《知道不知道》，范玮琪演唱的《我们的纪念日》。

难过似火焰会融，完全情难自控。昨夜突然作梦，因你闪进一句亲爱的，没有话却悠然进我梦，分不开的抱拥，情感开始翻动，思想都会醉，完全是你目光的带动，如火般的恋爱才是空洞。爱着你，爱着我，爱仍会自动跟我飞，跟我走，此生处太空，天地动容就是梦。难过似火焰会融，完全情难自控。是你的真令我倾心，才令这爱恋这样动容，愿你一开心，共我一起幸福得到认同。爱着你，爱着我，爱着去做梦，想去飞，想去追，去追踪晚风，一脸泛红就是爱。你的眼波似火焰灼红，情空。爱着你，爱着我，爱然会自动跟我飞，走，此生处太空，天地动容就是爱。你的眼波似火焰会融，完全情难自控。 让爱做主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，由韩红演唱。 已知的未知的无言会伤痛，已经的未来的变换着天空。 已知的未知的并非是初衷，已经的未来的不需要太多。 Darling， 变成了完全，或许可以轻松。 当风吹灭了等待，是否可以从容？ 种冷漠把心收藏。 我是希望也用浪漫重复感受， 让爱做主， 让爱做主， 只为最初的坚强难耐， 让爱做主，只为最终的方向。别用冷漠把心收藏， 我是希望 别用浪漫重复感伤。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and more.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and more. I 这是一首沙宝亮演唱的《比多更多》，我是于云。稍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听到的经典老歌有蔡依林的《完美》，费翔的《安娜》，张栋梁演唱的《爸爸妈妈》，Twins 的《八十块环游世界》，林志炫的《离人》和曹颖的《虞美人》。继续来听盲征的老歌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 大声喊， 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，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，就这样永远不分开。

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，落情不耐无尽寒。梦里不知身是何，一生贪欢，独自磨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，天上人间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不破不堪回首月明中，雕栏玉砌云又在，只是水相拥 世界和平，

得太快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我们要拥有最酷的状态。现在来听我说声嗨，自由的心情没有距离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今夜的我们要快乐摇摆，快从那舒服里面的烦恼心情逃出来，别让他们反复纠缠拖累你放梦想的激情，用力唱，用力跳，大声的欢笑，永远的光芒在这里释放， 放轻松， 放轻松， 放轻松， 放轻松， 出发，滴答滴。 哒铃哒铃哒铃哒，时针它不停在转动，滴哒铃哒铃哒铃哒，小雨它拍打着水花，滴哒铃哒铃哒铃哒，是不是还会牵挂它？滴哒铃哒铃哒铃哒，有几滴眼泪已落下，滴哒铃哒铃哒铃。谁说话？滴答铃答铃答铃答，伤心的泪儿谁来擦？滴答铃答铃答铃答，整理好心情再出发。哒铃哒铃哒铃哒，还会有人把你牵挂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黄品源的老歌《兄弟情》和刀郎演唱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 出外去奋斗，是否想念弟弟我？嘈杂的虫叫声，猫窝绵绵的挂念。在外当兵的你，是否烦恼过天气？ 分离，别忘记。

的乖乖猫，女人该有一点骄傲，世事总难料，你的承诺更是不可靠，如果分手会成为煎熬， 这是一首陈琳的老歌《走开》。千年阙歌下一时段要为您送上的金曲有林志颖《挡不住我》，周华健《全世界的爱》，安又琪《谈情说爱》，林俊杰《曹操》，钟立风演唱的《在路旁》，和黄小琥《热情的沙漠》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和您分享经典老歌。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为您送上许巍的《晴朗》。 一切就像是电影，比电影还要精彩，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，她穿过我的心。这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，它击打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。

太规矩，不然什么理由正好还会凶看戏，太多空旷也太无趣，只有关在家里听电视机， 穿上闪亮的新衣，风流云起飞车冲出去，节奏撞击我的心，追梦我最心， 林志颖的老歌《挡不住我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老歌《全世界的爱》。 我们都期待找到真爱，如果少了爱，世界一片空白，一生的最爱，甜蜜是我和你，人人都分享。路漫长的路，曲折的路，追求幸福，我找到自己的路，不必要叫我停下来，把心打开，带给你爱，全世界的爱。我们都期待找到真爱，如果少了爱，世界一片空白，一生的最爱，甜蜜的爱，不止我和你，人人都分享。路漫长的路，曲折的路，追求幸福，我找到自己的路，不必要叫我停下来，把心打开，带给你爱，全世界的爱。找到真爱，如果少了爱，世界一片空白，一生的最爱，甜蜜的爱， 知我和你人人都分享爱。 赴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风雨翻陪随我到后面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这是一首安又琪演唱的《谈情说爱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。下面我们来听林俊杰演唱的《曹操》和钟立风的《在路旁》。 不是英雄，不读三国。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 在路旁，老人们在晒太阳，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，在路旁一朵鲜花正在开放，在路旁鸟儿展开它的翅膀，在路旁欢乐的号角已吹响，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。这雪花的夜里你和他相遇，于是你把爱情种在雪地里，到了春天来的时候却不见了踪影，在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，在路旁姑娘们在等情郎，在路旁老人们在晒太阳，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，在路旁一朵鲜花正在开，鸟儿展开它的翅膀，在路旁欢乐的号角已吹响，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， 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，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樊同舟演唱的《欢人》， 只要你轻轻一笑， 孙燕姿《哈尼哈尼》， 哈尼哈尼要对你说声对， 孙楠韩红演唱的《美丽的神话》， 永远的神话， 张浩哲恰恰和曼波， 就唱吧就跳， 蔡琴明月几时有， 明月几时有， 器乐团死了都要爱， 死了都要爱， 李克勤红玉， 命运给人多少机会，命运让人无言以对， 陈慧琳三秒钟， 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， 梁静茹宁夏， 宁静的夏天， 姜育恒我不是不爱你， 我不是不 苏芮跟着感觉走， 跟着感觉走， 邓丽君想你， 想你呀想我想你，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， 偏偏痴心想见你， 更多的精彩老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

中